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嚟到樂活玩家嘅時間啦、今日其實呢一個節目好得意嘅，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呢，即係因為晚晚即係我拍檔都唔同㗎嘛，咁啊其實呢之前就兩晚都有講到 Happy New Year 嘅，我諗緊咦今晚使唔使再嚟呢，咁因為Nicole未有機會同大家聽眾喺2019年踏入嘅時候呢，喺呢個節目度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 啊，新年快樂啊，咁多位Happy New Year 我都要即係不厭其煩借呢個時間同大家講聲新年進步，嚟緊2019年咧順順利利，身體健康。 係咁啊，身體健康最緊要啦，即係因為我之前就去日本嘅，咁我喺日本咧翻嚟咧就發現我身邊咧同團啊，因為今次咧就係我哋舉家過去，就有個親戚係結婚喺嗰度即係行禮，咁我哋係觀禮，咁啊翻嚟之後咧發現有好多嘅即係親戚朋友咧都相繼係病到，嗱我仔都係啊，我仔咧由喺日本嗰陣時嘅中間嗰段時間開始咧，已經枕住有嗰啲咳啊、傷風啊走翻曬出嚟，咁我好怕佢傳染我嘅。咁即係 但 係 你要照顧佢喎、其實你個關係好親密， 通常 係 啊，通常都係交叉傳染，所以你之前見我咧病咗好耐啊，嗰啲咳啊久久都唔斷尾咧，我好怕我自己又再病過。咁但係好彩就我哋即係有帶定啲藥過去啊，咁暫時嚟講咧，咁個仔個病情都叫做受到控制，但系咧佢嘅其他啲好似阿姨啊、叫表弟啊嗰啲咧，就真系病得好緊要啦。咁啊，Nicole 都係啦，之前都有啲唔舒服。 係因為啱啱唔知係咪又聖誕啦，又除夕成日都出去食大餐，加上天氣咧，啱啱呢個除夕係突然之間凍咗好多噶嘛。 係啊， 跟住咧我就真係腸胃不適，所以呢排我都食得好清淡，我直情咧係借絕油啦、鹽啦同埋糖啦。我而家每一日咧唔屙同埋唔嘔咧，我嘅目標嚟嘅。 所以唔怪之我發現你呢排燒傷咗咁多啦。 係啊， 你搬翻嚟之後，成個人都黏曬啦。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太掛住你啊，冇家啦。 睇到我都覺得好心痛啊。 係 咧，我可以收斂啊，即係我驚你一間咧唔屙都嘔啊，真係唔好意思啊。 唔係我同你啦，係聲嘅嗰啲人快話你哋兩個搞乜啊？ 呢啲你哋留翻私底下自己傾啦，好唔好啊？喂，咁但係真係嗱，踏入呢個2019年啦，咁啊，通常都係㗎啦，去到呢一啲即係年頭嘅時間，都係定立下一啲嘅目標啦。尤其是你知頭先阿 Nicole 都講出個重點啦，就係年底嘅時候啊，又即係 Christmas 啊，又呢一個 New Year Eve 啊，咁啊，即係就算你話唔係食大餐，點樣或多或少都有啲節目啊，係咪？咁啊，即係嗱，你就可能因為係咪真係食得多嘢領嘢咧，食得好雜啊你？ 喂，其實咧嗱，呢、這個真係好好笑，我咧事關啊嚇，係啱啱呢個星期六日咧開始作病嘅，咁我星期六出完街，我已經覺得哇成身攰奶奶咧，嗰啲感冒之前嗰啲啊都係會周身骨痛啊軟奶奶噶嘛，咁我就已經覺得唔對路，咁夜晚咧翻到屋企，哇一探39.几度啊！ 哦，真係發燒， 都真係發燒， 都仲要高高 高燒㗎。咁我然後你又冇醫生啦，咁我就諗住快啲食粒退燒藥，咁第二朝快啲去揾個星期日都開診嘅醫生啦。咁我星期日去睇醫生嘅時候咧，我唔知係咪太多人。 同我有類似嘅病徵啊嚇。啊，醫生咧不停咁樣質疑我，就係呢個聖誕節係咪食得太多一盤盤？你係咪食咗好多一盤盤擺咗喺度好耐嗰啲嘢食啊？我話冇啊，醫生。海鮮咧，貝殼類咧有冇啊？冇啊，醫生。佢好似咧不停覺得我係食物中毒啦， 食錯嘢， 食錯嘢腸胃炎。因為我嘅症狀咧就真係除咗攰之外咧，就係、是、嘔咯， 係 同埋有啲鼻水。咁到而家其實我都唔知咩事嘅。 喂，但我發現真係咧好多情況嗱，即係我之前都係有嗰個相類近嘅情況啊。但你冇得賴我傳染你啦，係嘛？即係好耐㗎啦，咪已經係 都隔咗幾個月，應該都傳染唔到嘅。 係啦，咁但係咧，我之前同你嘅症狀都似。咁最後尾即係醫生就話咩感冒菌入腸。咁但我發現咧，即係唔單止係我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啊，即係我哋唔係一齊去旅行啊，平時好少接觸嗰啲，但聽佢講翻咧，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又係話咧有啲發燒啊，即係有成身軟瀨瀨啊，咁但係都有呢一個屙同埋嘔嘅症狀嘅。 係，因為我睇咧，其實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咧，普通感冒都有機會腸胃不適嘅。 係。 咁所以究竟係咪去到話咩感冒菌入腸呢啲咁嚴重咧？我就真係不得而知啦。而醫生最後開俾我嘅藥咧， 普通感冒藥。 唔系，我真系唔知啊！我谂真系太多人，我唔质疑佢嘅专业，我亦都完全相信佢嘅专业。我所有药都系食晒嘅，因为佢全部咧就系开咗止呕药俾我嘅啫。我嗰时去睇佢咧就系呕咯，我嘅症状就系呕。咁睇完佢之后就变咗屙啦。我食咗啲止呕药咧就变咗去屙。咁然后当然之后嗰几日我真系搞唔掂啦。是屙到呢直情成个人冇晒力，所以我嘅飲食習慣呢都即刻勁清淡。咁我而呢期间亦都挑战咗一个神秘嘅食物，转头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嘅。我真係因为清淡而得到另一个世界，见识到另一种食物嘅境界。 喂，但係其实我觉得即係呕呢食止呕又係 ok 嘅。但屙呢有时候我真係觉得即係要即係衡量一下系咪一定要一泻呢就要食止屙药。因为有时候即係屙呢你有时候排出嚟呢系会好啲嘅。 嗯。 即係除非你真係泻得好紧要，如果唔系我真系觉得可以俾自己慢慢休养下嘅话，唔食药就尽量少食为妙嘅。 系，因为咧一屙咧，你身边好多朋友都会有呢啲咁样嘅遗论出嚟嘅。你饮多啲水啦，跟住另一个就同你讲话，唔系啊，饮其他唔知咩运动饮料啊，咁样各样啦。咁然后咧，搵下咧就发觉，其实我后屘有睇过个医生啦，佢就话咧，如果你屙嘅情况唔系话十分严重吓，即系唔系话一日屙不停。咁样揽住、就是、个厕所瞓觉嗰种状态啦， 停到嗰种射法，大家想象都几恐怖噶啦，系咪？停到啊，点算好啊？系咁要射出嚟， 大笨象啊喂！ 成个动物园不停咁样射出嚟，好惊啊！ 嚟紧啦，嗱，佢话如果咧，即系佢话如果你屙嘅情况，佢话你佢嗰时个指标就系话你一日屙。多过四次左右啦，你都可以唔需要食住嘅，即系嗰个医生俾我嘅建议啦。当时当然系我嗰个身体状况啦，咁所以我谂都系学你话斋嘅，屙咧其实都系一个排毒嘅方法嚟嘅。 系咁，至于呕，我就觉得你。极其量你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脱水咯。嗰阵时候我睇医生曾经有讲过，即系嗰阵时有一个医生啊，喺外国嗰啲医生嚟嘅，仲要系佢嘅建议话可以饮一啲电解质嘅饮品咯。 嗯、 即系佢话极其量，就算你呕翻出嚟都好啦，咁你都未至于会去到脱水嗰个情况嘅。 系 咁啊，呢一个就大家要留意一下，保重一下身体啦。 系喂，但系新年流流讲埋呢啲又屙又呕又病咧，好似唔系好意头。 唔系，所以我真系话新一年我哋应该系要制定一下啲目标噶，即系我。我觉得咧制定目标就系、是、首先就系、是、即系所以话一年之计咧，在于即系春啊嘛。 系 咁啊，虽然而家就未到春天，咁但系 亦都未到春节啊。 冇错，咁但系去到即系一月份嘅时候，都定立一啲嘅即系新目标啊，俾自己计划一下今年咧有啲乜嘢嘅即系想法吓、啊、要实行嘅咧。嗱、嗯，我哋通常咧每一年年底嘅时候咧，都会攞翻上年，即系我唔知阿Nicole会唔会啊。咁、我身边有啲朋友，我曾经何时都试过，但系上年好似冇做到嘅。阿 Winnie 会嘅、哦，佢就系咧会即系制定一啲所谓嘅目标啊，写喺张纸嗰度。一到去年底嘅时候咧，就即系加加减减睇翻究竟有几多系实践咗嘅。咁、咧就去衡量自己啊嗰年究竟叫唔叫做达成目标啦。 系 咁当然啦，即系过去嗰一年咧就唔好再提啦。 喂，系咯，我都想讲嗱，其实咧我都有少少呢个习惯嘅，不过咧我就偏向懒惰慢派啦，我就唔系写目标，我就系会年头。 咧写一封给自己的信嘅，咁就真系好好谂下嚟紧呢一年自己想点样啊，咁到年尾就攞翻出嚟睇。不过谂翻转头咧，我哋乐活玩家。好似系18年嘅1月开始㗎。 係啊。 咁而家应该系 around 一周年左右啦。 係啊。 而上年开头嘅时候、 啊、 我哋系有目标㗎好㗎啦。 咦点解你会记得呢啲嘢 突然之间呢啲嘢真系你 清醒、啊、 无啦啦又跳返 上。嗰时候我哋讲话咩嘛 ,8 月嘛係咪 係啊 ,7、8月嗰啲 时候。因为点解呢我记得嗰阵时候呢上年我哋一开节目嘅时候就讲话哇我哋两个呢个体型呢都即系不自觉咁样走样啦。咁就话喂趁住今年我哋即系有一逢礼拜三都讲下一啲 keep fit 啊即系一啲健康资讯啊。咁、我哋应该系咪就即系以身作则啊咁就即系搞翻好自己嘅身体，无论系即系内在嘅健康，以至外在嘅体态，咁都要做翻好咧。咁我哋又要七八月，因为即系通常你知七八月咧，都可能着衫都会着得吓，即系少布啲啊。 系暑假啊嘛，要约人去沙滩。 系啊，多啲见人啊。咁我点都即系俾个藉口自己啊，就做好啲啦吓。咁当然最后屘我哋就实在太多事务繁忙啦。 系我哋培养紧呢个目标出嚟， 同埋即系仲喺度探索紧啊。即系我哋其实嗱，另一个嘅即系我哋嘅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keep fit 减肥呢都不是随意这样找一些方法的、又要健康啦又要得意啦又要令到自己感觉是即比较自在一点。 同埋我觉得要乐活一点即是你如果是很不开心然后达到个目标之后 是没意思的。 是都没意思的。 没意义一点意义都没 有。这样就不是实践的那件事你只是达到它啫。 没错所以我们即经过过去一年的时候排除了很多啊即是我们认为不是太合适我们自己的减肥方法之后呢咁我哋2019年呢係会继续努力去排除㗎。係 咪咁样啦所以2019年嘅第一集乐活玩家呢 係点样呢 星期三啦 即係我哋呢一晚主题嘅乐活玩家。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今日我就特登带几个英文字母嚟帮你定立呢个好啲嘅运动目标啊。 真係好啦你带几个英文字母嚟俾我就令到我能够修身嘅 keep fit 减肥啊。 係。 保持一个健康体态转头返嚟我哋要畅谈一下。係咪 A 字 咁简单啦有 A 字嘅。 有 A 字啊转头返嚟睇下呢个 A 字系讲啲咩啦。好休息前呢咁我哋又讲开啦嚟到呢一个一年之初呢咁我哋就即係用一啲嘅英文字母吓替我哋树立目标啊实践一下我哋嘅健康生活咁啊。首先力高就话呢几个英文字母呢系咪都系简单易明嗰啲 ABCD 嘢呢 其实好易明嘅一听你就觉得哇好吸引你去了解多啲啊咁样噶。 咁啱啱点都要做呢个效果出嚟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快啲同我分享啦唔该。 小朋友你不要那么急住事关呢我是看到一个美国的运动心理学家 Jim Taylor 写到一篇文他就说呢怎样可以将你一个好一点的运动目标啦他就给了一个英文的三字就是 smarter 就是聪明一点 没错那 smarter 呢其实就是一个 short form 来的即其实他是有一系列的即字 是 那就将即系嗰一啲嘅字咧嘅，即系第一个字母啊，咁啊拼埋一齐咧就系 smarter 咁解啊。咁你知系啊，美国好兴噶啦，或者外国好兴啊，成日都将嗰啲字咧串埋出嚟之后啊，咁可能就咩 spec 啊咁样样咧，即系可能就系咩 special 啊、personal 啊，跟住系啊嗰啲字母砌埋一齐。 而家你知唔知几多时候会用咧？就系嗰啲毕业礼啊，即系咧啊好老土。今日咧各位同学都要毕业啦，进入另一个阶段。我喺呢一个时候咧就送。送四个英文字俾你哋，咁嚟紧咧，你哋就记住，抱住呢一个种咁积极乐观嘅心态咧，向下一个阶段继续进发啦。咁样就成日都会讲到呢啲英文字嘅，咁但系我哋梗系唔系咁老土啦。咁因为 真系唔系咁老土，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唔敢接你 喎。我觉得就好似少见啲咯 ，smarter 呢七个英文字， 咁啊点样样令到自己聪明啲啊？ 系啦，咁佢第一个吓就系 specific 啦 ，specific 噶具体 具体，咁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你个目标咧就唔好咁笼统，唔好话即系我今年2019年要变得大只啲。 咁大隻啲其實係一個好籠統㗎嘛，咁你究竟點樣大隻啲呀？係啦，即係例如可能我胸肌要有唔知幾多寸啦，又或者我條腰要收到A4 紙咁樣啦，之前有講過啦，各樣即係一啲可以實際啲嘅，唔好話一刀過2019年可以變得更好，咁呢個就係太籠統啦。係， 不過呢個其實有時候咧要做少少功夫嘅，即係你話哇，我要具體啲咁樣嘅變得 fit 一啲咁樣啦。咁但係喂，首先你都要了解一下你自己個可行性，即係你話喂，我要擴胸啊，個胸要去到幾多寸，又或者條腰要收幾多寸。首先你都要了解一下自己嘅體型係唔係得可以達到嗰個目標啊，即係有時候我哋當然唔想話太過抽象啊，就係話。哎，总之我就要大隻啦。咁但係如果你话要讲到 specific 好具体嘅，亦都要真係切切实实咁样做少少嘅搜集资料。咁喂，究竟你嘅身体即係最健康可以理想达到嗰个具体嘅效果係几即係几大嘅程度啊。咁呢个要自己留意一下囉。 咁同埋我諗係即係学你话斋呢，可能我开头我健身咁样啦。我未必对健身各样嘢好有概念㗎嘛。咁如果你真係要定立一个具体啲嘅目标嘅时候咧，你真系要揾各方面嘅专家去讲下，即系例如可能你对健身冇乜目标嘅话咧，你连点样扩胸肌啊，即系或者练胸肌个指标就系练个胸肌胸围大啲咁样啦，咁可能你都冇概念噶嘛，你纯粹觉得喂，我想着衫咧着落去靓啲咯，似啲嗰啲外国人嘅身形咯，但系其实你唔系专家，你一眼睇落去咧，你硬系好似有啲分别，但你又噏唔出个分别，其实个分别就系佢个胸肌啦。 所以其实咧，首先要了解嗱，我哋先唔好讲话去到咁仔细，系去个尺数。首先你谂下，如果你系对于自己嗰个体态有啲咩地方系稍为觉得唔满意，希望新嘅一年咧可以即系积极咁样去改善自己嘅体态啊。咁首先你就要谂啦，究竟系边一方面？即系头先我哋都好 specific 讲啦，有啲人可能嫌自己腰比较粗嘅，手臂比较粗。大髀比较粗啊，又或者可能个胸唔够，即系大啊，咁即系呢一啲嗱，你首先就谂下，我集中主力可能系改善嗰一个部位嗰、那个嘅体态先，由嗰度着手之后，再慢慢去伸延开去，而唔系就咁一开始就话我希望瘦啲吓、啊，大只啲，咁瘦啲你都要睇下边一方面嘅瘦啊，因为有时候瘦啲咧，未必系真系要你将嗰个部位咧系即系减到好瘦，有时候可能系你个身体咧啊，原来其他地方可能扩阔翻啊，令到成个人嘅即系线条系望落去。balance 嘅话咧，你自然望落去感觉就系瘦咗噶啦。咁呢一方面可能从衣着着手都可能改善到噶。咁呢个真系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啦。 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一个英文字啦 ，specific S 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 measurable， 即系可量度嘅、可衡量嘅一啲指标啦。咁其实同头先嗰个都有少少似，不过系进阶版啦、就系一啲咧实际啲嘅数字啦、用数字嚟说服自己达到某一个成效啦，即系例如。如一个礼拜我要目标几多次嘅运动啦、一个礼拜諗返转头呢其实都几有用喎，即係之前我咪玩呢一个月要跑几多公里嘅、原来有一个数字即係望住呢同埋係实际啲可以计到呢，你係会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到嗰件事。 都系嘅，因为有时候我哋即係做事啊实施目标嘅时候太过抽象呢，你係唔知道点样去可以达成啊。咁反而有啲数字确实对可以跟住去做嘅话，亦都能够令到自己有满足感嘅话，咁其实係较为容易实施一啲嘅。关于呢一个嘅 smarter 啊，我哋转头返嚟继续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今晚咧就同大家讲起啊，如果要实践啊，令到自己嗰个嘅即系目标啊，去即系 keep fit 啊，或者有动力做运动嘅话咧，就提起呢个 smarter 吓、啊，呢、 這个组合 嘅系啦嘅英文字母啦。咁头先就讲咗 smarter 入面嘅 S 同埋呢个 M 啦、就分别系 specific 啊具体同埋 measurable 呢一个可衡量嘅。咁可衡量头先阿力哥有提过啦，就系即系将我哋嘅目标咧，就系、以一个数字啊去量化佢，即系例如话你可能一个礼拜即系做几多。多嘅运动啊， 咁可能以次数啦，或者可能以一啲嘅即系距离啦，去计算量度啦，即系从而可以监察到自己有冇一路去实践自己的目标。我只系会觉得咧喺呢一样嘢上面，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咩咧？就系嗰个目标咧系可以实践得到嘅，即系唔好一开始嘅时候定得太高啊。即系好似如果你冇跑开步嘅话，一开始嘅时候定自己100 K 嘅话咧，咁你通常你跑到中间嘅时候就会想放弃噶啦， 气馁啦。 系啦，咁啊，即系从简单嘅开始咯，由可能5 K、10 K 开始慢慢实践咯。 系，同埋咧，我谂起咧，其实而家因为成日都讲话运动训练咧要科学化，即系会加入一啲科学嘅监测数据啦。其实都系尝试将你嘅运动表现咧用一啲数字去说明，即系例如可能足球员咁样啦，你个踢球即系罚球嗰个命中率咁各样，其实而家都越嚟越有呢啲数字可以慢慢去量度。咁即系如果你揾到一个你好热爱嘅运动嘅话咧，即系不妨试下揾下有冇呢一啲咁样嘅大嘅数字目标咧，嚟紧一年可以去为自己有一个新嘅进步都得嘅。 系咁啊，讲完呢一个 M 之后咧，咁我哋 Smarter 咧就开始由 SM 就跳去 A 嗰度啦。 系啦，就系、是、accepted 啊，即系咧要自我认可啊。咁其实咧，佢讲紧嗰样嘢就系话，你一定要系你自己都相信先得咯。你要由心底里边有嗰个推动力，真系你自己定嘅目标，咁你先可以持之以恒做到嘅。即系如果只系阿妈或者隔篱啊，老婆仔女话乌嘉伦唔得啦，爸爸你点解个肚腩越嚟越大嘅？咁然后你三分钟热度去减肥咧，其实你定出嚟个目标咧，你系唔可以持之以恒嘅。但系假若系乌嘉伦由心底里边觉得，咦，我条屎啤胎开始唔见得人咯，要减下肥咯，咁你又真系心甘命底，几辛苦你都会挨过去啦。 系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嘅，要自己开窍。通常呢一个都系自主权系要落喺自己身上。有时候咧，如果系人哋定俾你啊，即系举例，假设我话要减肥，我同 Nicole 讲，跟住 Nicole 咧就帮我制定咗一系列嘅即系减肥项目啊，哪怕系由做运动啊到饮食开始咧，你越做你系会越觉得只系得辛苦嘅啫，你唔会见到嗰个 big picture 咧系话，我实践到我会点样点样点样，你反而就系觉得点解我会落入如此困境啊？即系嗱，我唔知啊 ，Nicole 有冇试过？我真系曾经咧见过有一啲嘅即系朋友啊。咁佢就又係要減肥啦。其實除咗減肥之外，都最主要係健康為由。咁就喺飲食嗰方面咧，俾人哋即係節制得好緊要。即係尤其是身邊嗰啲屋企人啊、另一半嗰啲咧，係話呢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咁樣樣。咁咧佢即係嗱，因為呢一個目標咧係人哋制定俾佢噶嘛。即係佢又未諗通究竟點解我要咁樣做。有時候佢會覺得有啲人都係咁樣諗噶嘛。人始終要一死，即係喂，我情願我嘅生活開開心心咁，我點？靓啲有乜所谓咧？咁但系大家都系为佢好嘅。咁当你睇到呢一个嘅画面而当事人自己睇唔到咧，佢就净系睇到痛苦嘅一面咯。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系好真实嘅，即系同你话咩下定决心咧，又真系争啲嘅。即系下定决心系你愿意做嗰件事啦。学你头先咁讲，我有个目标我去跟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自己真心相信，而且系内心都认可呢个目标嘅话咧，嗰件事系完全唔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嗱，如果你系要帮人，即系有时候系噶嘛，即系除咗系我哋自发性。想自己 keep fit 做好啲嘅话，有时候你见到可能身边有啲朋友咧，即系佢会话俾你知，其实我有个目标喺今年想制定啊，我想即系可能减肥。咁你见到我食嘢嘅话咧，你提我，叫我唔好食咁多，即系我哋身边总会有啲咁嘅朋友出现噶嘛。咁 我发觉咧，你今日讲嗰啲朋友咧，我都好似遇咗好多啊，其中个咧都系姓阿乌乜乜啊，乜加乜啊，或者乜乜伦咁。 系，我都有一个咧叫做阿吴乜乜啊。咪讲我哋两个啊， 系咯， 唔系咁，但系真系嘅，即系我其中我谂翻起嗰阵时候，有个女仔朋友咧就系啦，佢咧哇真系，如果佢讲话个骨架，即系嗰个横嘅程度咧，佢比你更加要横啦，因为嗱，你做运动员咧， 喂，做咩要我嚟做目标啊？你话佢个骨架好窄就话啫， 唔系，其实我想明踩你，唔系，但系佢即系真系肩系除咗骨架系比较大之外咧，亦都同时之间佢亦都系成日有嗰啲咩 咩水肿嗰啲问题。 嗯。 咁跟住即係佢一路都好烦恼啦，即係因为你知啊，即係佢成日俾人觉得啊，佢自己觉得俾人话好好大份嘅感觉。咁於是乎呢，有段时间又系啦，即係又系话如果我食啲乜嘢嘢啊，或者我做啲乜嘢嘢啊，你在场嘅话你帮手提点一下。 嗯。 咁我觉得一开始嘅时候呢，你如果只係单方面呢话呢样唔俾嗰样唔俾，其实佢会觉得唉、哎、搞错啊，人哋平时做嘢咁辛苦啊，读书又辛苦啊，点解你连少少空间都唔俾自己，但一开始嘅时候系你叫我提你㗎嘛。咁但后咪我发现呢，要摸索一个位系咩呢，就係大家要有共识啦。即係就係返返嗰个位，就係呢，有时候我哋如果假设系帮人去即係可能制定一啲所谓嘅叫做健康啲嘅生活啊，无论喺飲食习惯上面定系即係其他生活习惯上面嘅话。咁我哋呢要同对方倾下，究竟佢条底线系乜嘢嘢，有啲咩佢自发性系可以 feel comfortable 去做嘅呢、 嗯、 有啲其实原来佢真系觉得喂你连少少空间都俾我唞唔到气，咁嗰啲我哋要勒住嘅呢，咁呢一啲位一开始你帮呢个人时候呢，大家要倾好，咁起码当大家都 ok compromise 咗啦，大家都已经系制定咗嗰样嘢出嚟嘅时候，佢、嗯、自己都会愿意投入多一啲去实践佢自己嘅目标囉。 係同埋佢亦都唔会觉得咁被你管住啊，即係起码佢觉得嗰个目标都系自己有份定出嚟同埋接受到㗎嘛。咁然之后呢就系、是、呢个 realistic 啦。 係咁 realistic 就是係啦，合理。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一个、嗯、即系目标制定出嚟最重要系咩呢，make 唔 make sense， 合唔合理咯？即系我其实呢一样嘢咧，有好多时候唔好讲话，即系讲紧系制定一个健康生活嘅目标啊！即系我哋讲紧嘅纯粹系新嘅一年。头先我哋讲过啦，可能你整一张 list 出嚟咧，咁、 嗯、 你话啊，今年咧我希望有啲乜嘢乜嘢嘅改变啊，希望自己有啲乜嘢乜嘢嘅目标可以达成啊！ 嗯、 你嗰啲目标咧真系唔可以放得太远大，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嗰张只系空写啊！ 或者乐观啲谂咯，如果系你要定立一年目标嗰、那个进步嘅程度咧，一定系要符合翻你自己咯。如果你写一啲咧，真系基本上达唔到嘅，可能你系讲紧卅年啊、四十年之后你先做到嘅事，咁先得咯。因为你如果写完之后，你根本你都做唔到嘅，其实咧。你永远睇翻，你都唔会觉得嗰件事同你有关联噶、嗯。 所以嗱，我就系话啦，即系好简单。我记得咧，就系、是、曾几何时有一年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就佢好想话学一样乐器。嗱、 嗯， 咁我就即系后屘同佢倾嘅时候咧，咁佢话佢最想学嘅就系吉他，因为我识弹吉他嘛。咁佢又问我可唔可以教啦咁。咁如果你淨係制定一个目标就话学吉他嘅话呢，头先我哋讲过啦，太空泛又唔系几好嘅。咁、 嗯、 你话要学到一个吉他弹到一个点样嘅程度呢，咁我哋头先有讲过话要就盡量贴地㗎嘛。咁所以我哋最后尾制定嘅目标呢就係、是、不如咁样啦，你揀一首你好想弹到嘅歌。咁、当然嗰、那个演绎方法有好多唔同 level 嘅演绎嘅，即係有啲话好复杂咁样啦，又弹晒 solo 啊，弹晒 scale 咁嗰啲。哇，你唔好諗到咁复杂先。即係可能简简单单可唔可以一路唱？系啦，咁样自己数 chord 咁样咧，咁你可能系一个捉得到嘅目标实践方法，你制定咗之后咧，嗱咁反而咧，佢学完嗰首歌之后，佢嗰一年真系可以一路持之以恒咁样继续去玩嗰样乐器，甚至乎学完嗰首歌，佢之后可以学多两至三首。咁、嗯、我觉得呢一个嘅好成功嘅一个目标制定咯，系。 系，同埋咧，我谂起咧，即系例如细个学游水啦，唔知你屋企人会唔会啊？即系阿爸阿妈咧，总系会喺你啱啱学识嘅时候咧，就抌你喺个水度啦、 嗯， 然后喺一个你争少少就掂到嘅距离，就同你讲话你游过嚟啦咁样。咁嗰个目标你系做到嘅，即系如果你阿爸阿妈咧喺个池边嗰度等你，然后你喺对面就叫你游过去咧，你基本上觉得嗰个目标系做唔到咧，你就盘平噶啦。 嗯，冇错。 我今年就放弃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定立一个觉得可以做到嘅，即系有少少挑战性啦，自己衡量过嘅呢一个目标。都是可以令到你今年达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 是的，刚才我们讲开这个 SMARTER， 我们讲了 SMAR， 转头回来还有 TER 未讲的，我们可以讲完的。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 咁我哋今晚就讲开呢个 smarter 吓、啊，点样系即系聪明啲去运用自己一啲嘅即系想法啊，去制定一啲嘅目标啊，等自己可以达成啊，多啲动力去做运动啦、啊。咁头先讲咗 S M A R 嘅，剩低落嚟就 T E R。咁我哋好快讲埋佢 T E R 究竟系咩咧？ 系啦 ，T 咧就系 time limited 啦，即系佢话有一个时限嘅目标。咁、例如咧就系嚟紧六星期入边我要点样做咧？咁就定立一个，我觉得其实有时限咧，俾自己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你可以检讨自己个进度啊，即系唔会话喂，我一路都唔知道自己行紧条路啱唔啱嘅，做紧呢个方向啱唔啱嘅。如果你有一个时限咧，你就可以定期去检讨自己个进度，咁样咧就可以令到你个目标嗰、那个进度系可清晰预见嘅。 系啦 ，evaluate 一下啦，耐不耐就系即系检视一下自己啊，究竟有冇成长，有冇进步咧？如果你发现依距离个目标好似越行越远嘅话，咁你就可能要再制定一下啦，系咪即系将嗰个嘅目标稍微降低咧？因为嗰、那个投入感、那个成功感好紧要，你能唔能够持之以恒就系取决于究竟你有冇向住目标迈进。如果你发现一路都冇嘅话咧，你好快就可能会放弃噶啦。 系，同埋另一个时亦都系啦，即系有时候运动嘅成果唔系话一下子就出到嚟噶嘛，你都要俾少少时间去睇嘅。咁所以定立一个合适嘅时限，可能一个月左右啦，或者两个月咧，我觉得系起步或者初学者咧一个唔错嘅嗰个时限性嚟嘅。 冇错，咁啊讲完呢一个 time limited 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去到 E 啦，又系 就系、是、exciting 啦 ，exciting。咁呢一个好浅白啦，即系大家都好明显知道就系点解要 exciting 咧，因为嗰一样嘢如果你本身唔 excite 你唔会话啊我做起时候会觉得好激愤啊，好开心嘅话，其实你点会投入去做咧？ 系，即系正如头先讲啦，你一定要开心，你先会投入啦，咁最后一个就系 recorded 啦，就系咧，哇谂都谂唔到啦，要你真系用白纸黑字写落嚟。咁我觉得呢一个程序咧，对于我嚟讲系几有用嘅、嗯。我自己几中意写嘢，即系特别系真系搵纸笔写低。我觉得嗰个过程咧，系你可以重新整理自己思绪啦，然后谂多次你嗰个目标系咪真系可行啦。记多一次入脑，嚟紧我真系要做啦，咁样。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之前都有啲研究讲过啦，就系、是、你书写咧系更加进一步令到你嘅即系做嘅嘢咧系深入你嘅脑海入面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点解学写中文字，尤其是咧，点解要即系抄写咧？因为抄写嘅过程入边咧，系反而令到你更加有深刻嘅即系体会同埋思考。咁正如我哋头先讲过，点解记录系好紧要咧？就因为好多时候你去做一样嘢，你做咗出嚟，又好似使钱咁样嘛。你如果你唔记录低嘅话，啲钱点样使咗你或者唔知嘅。咁但系当你如果你真系用纸笔啊，尤其系纸笔，你可能用电脑啊、用电话去记录都唔够，你用纸笔。是书写记录的话呢，对于每一条数每一笔钱那个 transaction 是怎样的呢，你都可能会很清楚，一问你有印象的了。这样东西如果放在做运动那方面，同样地都是会有这样的功效啦。即是每一次你跑完之后即刻记录低啊，即尤其是有些再 detail 一些啊，不单止就是记录低那些数字跑几多的，甚至乎可能有一些就是当中你的感受啊，你都写下去的话，亦都可能对你那个的实践目标有帮助，都不出奇。 我记得那时候我蛙艇的教练咧，佢教识我个方法就话：如果你觉得今次蛙艇你个感觉好好咧，你翻去写笔记，写翻你个感受，写翻你做咗啲乜嘢，你个心情啊，你各样嘢系点。咁你下次咧，你再有任何难题，你揭翻嚟睇咧，你就可以尝试攞翻嗰种感觉，你会爬翻好啲。咁所以用张纸写低你嘅目标啦，嚟紧2019年， 冇错， 我准备咗唱俾你。 好，多谢晒啊！咁大家记住呢个 smarter 啦吓。咁啊，讲完呢个 smarter。之后咧，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啦，我哋自己嘅近况啦，系咪？ 系嗱，头先一开头我又讲咧，就今个礼拜啦吓，我都要食得好清淡啊嘛。咁但系咧，意外地，我真系接触咗一样食物，我真系冇谂过系有咁嘅境界嘅。佢系一个番茄味嘅乌冬， 但系怎听又唔觉得。好难食喎、 啊， 因为番茄乌冬即系大家有时候去啲日本餐厅食嘢都食过啦。 系啦，我都系咁谂，所以我先买嘅啫。咁但系咧，佢系番茄汁整成嘅乌冬啊。咁佢系冷藏嘅乌冬。咁嗰日我就去超级市场啦，谂住买啲清淡啲嘅面翻去煮。但系咧，我呢啲衰人咧又觉得 唔想咁清淡， 系即系就咁斋烏冬嘅话，个样望落去又好似寡得滞啊嘛。 系啦，咁我就买个，其实实际原因咧系因为正常嗰啲俾人买晒啊，太冻，得翻个番茄味。 喂，等先，你讲嘅真系个烏冬条。是番茄造成的嘛。 是啊，真的烏冬條是有番茄汁的。因为它雪了呢，不知道是不是面头有些雪呢，不是很觉得买的时候啊。 是，但是总之溶了雪之后就变成红色一条。 哇，你知道我回到家煮，即是那些不用解冻，它就说我煲滚了个水就放个烏冬下去咯。那今晚我去了厕所，那么一出来。 成盆是血。 哇，成盆。几鬼核突啊。你幻想一下是真的鮮紅色的烏冬條在滾水裡，不知道是不是它可能好像新鮮，而且它包裝很奇怪的，它是用保鮮紙包住的、啊、當然它有密封包裝，但入面每一個面餅就用保鮮紙包住。我煮耐咗少少啦，你有冇嗰啲烏冬條又漲咗啦？ 係啊，一漲咁樣。 然後又帶啲鮮紅色啦，咁當然你煮耐咗，連個湯都會有少少嗰啲番茄嘅色啊味又好啦。咁你平時如果煮番茄咧，齋霎你都會有嗰陣少少草青味噶嘛。係 啊。 哇！我一望到嗰兜嘢，我真係覺得今次咧減肥有福啦。即係如果你想減肥嘅話，我極力推薦大家買嗰、那個。番茄味的冷藏烏冬回去试下。 喂，但是等一下，即有时候啲嘢唔可以只系 judge 外表嘅，味道又点样呢？ 最后味道呢，因为我是落了那些是不是叫煎鱼汁啊，即系日本咧浓缩咗嘅，咁你沟啲水，佢系有少少番茄味，不过唔系话真系好浓烈嘅，咁加埋嗰个煎鱼汁嘅汤底咧，我都系正常嘅、哦，即系可食用。哦、但系喺 卖相 wise 嗰方面咧，系会影响 喺嗰个煲入边嗰情况，真系不得了。 喂，不过咁嗱，如果你咁样讲起嘅话咧，真系对减肥系有帮助，因为我哋都讲过噶嘛，视觉系会刺激你嘅食欲噶嘛。 系啊，哇！我本身咧个人系好怕咧食嗰啲唔知道有冇食过火腿肠仔啊？我觉得太似咧人肉叉烧包嗰啲嘢。 咁、哦、你联想到嗰啲冇办法。 我嗰次见到个番茄烏冬，我真系觉得哇，劣食有福！今次减肥咧，终于有新嘅食物可以试下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